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5天。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的18:02，欢迎您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金戈铁马。各位好，我是慧凡啊，在今天这一整天的时间里来陪伴大家，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当然金戈改版了之后还是第一回来，听着这个开场的片花和音乐显得稍稍有点陌生，估计大家伙都比我要熟悉啊。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跟我们互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在开通当中啊。南极说羽毛球看着太憋气了，篮球领先但是韩国太弱，确实这两场比赛，中国女篮在亚洲杯的半决赛面对的是韩国女篮，而中国国羽在苏迪曼杯上的半决赛同样面对的是韩国队啊。现在女篮的姑娘们还是比较稳健的，半场就已经是50-25领先，目前呢比赛打到了第三节，现在依然是58-34领先，相信这场比赛女篮的姑娘们也会不出意外的啊赢下韩国，而且是一个大比分赢下对手。但是第三节开始之后，韩国队还是稍稍有一些起势的啊，对我们来讲啊，要防范，尤其是对方这个小个后卫以及今天这个三分手感不佳的状态。但是在国羽这边就显得就像南极说的，看得有点憋气啊，因为现在是女单啊，陈雨菲出战，面对的是韩国的安显莹。第一局的时候14-21输掉了，第二局21-15扳回一城，现在进入到了决赛决胜局的阶段。看到陈雨菲也是受到了一直以来从东京到全运会啊整个的这个赛程的影响，真的国羽整体的状态都显得非常的疲惫啊，所以在比赛的状态当中也是有起有伏。我们来一起在后面的时间也关注一下啊整个的进程。那前面的混双还是非常稳健的，王昀六跟黄东萍还是轻松的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而在第二盘当中，石宇奇出战也是有惊无险吧第一局输掉了，那后面是逆转战胜了韩国的选手所以现在国羽呢是进行着女单的比赛，我们稍后也一起来关注。那今天的话题跟一个不世出的奇才有关系，跟全红婵有关系。假期的时候全红婵也没闲着去游乐场玩了玩，6次登上过山车，全程能够睁眼，还破了这个景区的记录。所以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聊，假期游玩的时候您是豪放派还是保守派呢是玩的非常的激进特别的尽兴，还是非常的克制可以跟我一起来互动一下。几个平台都在 开通当中。那今天除了要关注两个大赛之外，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冬奥。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了羽生结弦的粉丝，加油就交给我们吧。亚洲篮联也是更新了亚洲杯的实力榜，虽然说现在亚洲杯还在进行着半决赛的比赛，但中国女篮依然是高居榜首。我们也关注一下国安在上海的备战，比利奇表示国安纸面实力在足协杯当中不具备竞争力。这么实诚吗？那明天啊，10月3号，国安也会迎来一次收假啊，结束这一阶段的上海的集训。那另外也关注一下，从明天开始即将要开战的地表最强的乒超联赛。很遗憾，刘诗雯退出了本赛季的乒超联赛。而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全红婵在假期的时候，也没闲着，去游乐场玩了玩，6次登上过山车，还全程睁眼。哎，昨天晚间的时候，北马已经开启报名了。10月31号起跑，规模30,000人。这几天啊，抓紧报名。您是不是已经开始动作了？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在东京奥运会之后，丘索维金娜表示要再次复出，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杭州亚运会。邱妈妈啊，真是不容易，在如此的高龄的时候，依旧要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要为自己的这个体育的梦想继续的努力。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Got Chu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call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an, I'm too hot,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 and my band bought that money, break it down.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girls hit you hallelujah, cause Uptown Funk don't give it to you, cause Uptown好了，在走进冬奥会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日本花滑王子羽生结弦的粉丝拜托中国观众的这件事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了。华春莹是在10月1号转发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收到的一项嘱托，而且是这么写的，说写给羽生结弦粉丝们，我看到有日本民众发声，现场加油就拜托中国观众了，我想说交给我们吧。此外也感谢日本民众对中国新冠防疫措施的理解，中国将在北京冬奥会冬季残奥会上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参赛运动员加油助威。继日本举办冬季奥运会之后，中方也会为了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而努力。因为在当地时间9月29号，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已经决定，北京冬奥会还有冬残奥会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仅仅面向境内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30号，日本网民就在社交媒体上说，不能去现场很遗憾，拜托中国观众为日本的运动员加油助威。而日本的每日新闻呢，也说围绕着日本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选手羽生结弦的讨论是最多的。这个报道当中说，羽生结弦的粉丝在社交媒体上说很想去北京，有一些遗憾，但是也有粉丝说中国有很多热情的粉丝，在中国也会有很多观众给他加油的，现场加油就拜托中国观众了。那这个项目日本奥运代表团将会在12月22号到26号在全国范围内来进行选拔。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啊。10月2号，也就是今天，北京国安一线队是结束了在上海2个星期的拉练，短暂的休息2天之后，球队就要在北京重新集结了，针对马上开始的足协杯的比赛去进行冲刺备战。几位年轻球员的加入也是为训练带来了一些活力，也让这队里的几位老大哥感受到了竞争的压力，所有人都在尽全力完成每一堂训练课。那比利奇啊，也是说他对本阶段的集训效果还是非常满意的。那这一次集训开始之前，比利奇和队员们还是说，足协杯是全年一项非常重要的比赛，需要大家拼尽全力，力争最好的成绩。那实话讲呢，咱的纸面实力在这次杯赛里并不算最具备竞争力的啊。比利奇也是够实诚的，他说，但是足球永远不是只看纸面上的实力， 如果我们能发挥年轻球员多的优势，踢得更有活力，更有侵略性，一样可以击败对手。这日常的训练当中，其实比利奇就像是他刚刚到队里，刚刚来带冬训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一样啊，用的最多的两个词儿就是 up 向前以及 aggressive 侵略性啊。其实这个跟在冬训那个时候是一样的，他不断的在提醒队员们一定要向前，要打得更有侵略性，而这也是对全队上下提的一个更高的要求。而返回北京之后呢，教练组还会用几天的时间打磨技战术，之后全队就要兵发梅州了，去征战足协杯的赛事。咱们在第一轮的足协杯比赛当中面对的是四川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正在沙加备战的国足。十一期间身在西亚前方的马德兴老师也是没闲着啊，不仅是陪伴着国足在备战，也在自己的个人的节目里谈了谈国家队这段时间的状态。首先说到了跟叙利亚的这场1-1的热身赛，他说呢，并不像国内很多媒体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整，国家队还是挺不错的，上半场的阵容进行了微调，整体的战术打法还是保持一个442，人员方面就不太方便多说了，反正这比赛咱也没看着啊，就是马老师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下半场换了很多人，几乎换了整个的阵容，最后30分钟在场上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1-1的结果大家都能够接受。通过这样的调整，状态呢比前一段好很多，但是要达到40强赛的水平还有难度啊，已经是到了这个坎节上了，离比赛的开始只剩下5-6天的时间啊，体能应该说不再成问题了吧啊，所以这个时候更关键的就是做好自己心里的各种预期和预案啊，不要想太多，踏踏实实的把越南这场啃下来啊，再提后边的比赛。那当然越南方面，那他们也是宣布足协要和现在的韩国籍主帅朴亨旭续约1年的时间啊，越南国家队的这个续约也是马上就要进行了，曾经在2019年11月就已经续过一次，当时签了2年的续约合同，新约就是到2022年1月到期，而且合同内还包括再续约1年的可执行选项啊。相信越南足协方面对于朴亨旭整个对于越南的打造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啊，无论是对于一线队成年队的这个打造，还是在青训方面的这种带领啊，真的这几年越南的进步非常的明显啊。当然我们也已经已知的一个消息就是10月7号，也就是北京时间8号凌晨1点的这场比赛啊，也已经是时间敲定了，当地时间是晚上9点，而北京时间是8号的凌晨1点，越南时间的凌晨0点，跟之前传说的开球时间是晚了2小时啊，这也是足协据理力争的一个结果，这也不难理解，毕竟这是咱们的主场啊。几次的据理力争之后啊，相信亚足联方面也非常的能够认可这样的方式，选择晚上9点开球，其实里外里的对咱们对于对方而言都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到时候就气温不会那么高了，大概是在31-32度之间啊，这感觉自然会好一些。而且好消息是包括10月12号在沙特吉达进行的这一场比赛啊，同样也是北京时间的13号凌晨1点啊，是沙特当地时间的晚上8点啊，所以大差不差吧。气温应该不会再去影响到国足的状态了，关键是自己面对不同对手时候制定的策略以及心态。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还有中甲的比赛啊，中甲的第3阶段第25轮，新疆天山雪豹和北京北体大的这一场啊，早上的时候也跟大家回述了这场比赛的过程。普金的传射，严向闯的破门，北体大2球领先。那之后呢，新疆雪豹的门将黄远东在禁区外战术犯规被罚下场，季胜潘梅开二度，半场就4-0。领先了，补时当中替补出场的小将张建生破门，又把比分锁定成了5-0。最终这个5-0的大胜，也是在最近一段时间之内北体大很难去见到的一场胜利啊！所以在比赛结束之后，北体大的季胜潘也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而教练呢也说取胜，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啊！能在国庆假期，尤其是国庆 当天，祖国生日的当天收获这场大胜也是非常提气的。那这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梅州客家是4-1战胜了江西北大门，20胜1平4负，积61分，领跑着积分榜。武汉三镇2-0击败了南通之云之后，是18胜4平3负的成绩，积58分，位列第二位。成都蓉城本轮是被陕西长安竞技0-0逼平了，只能最终是以16胜7平2负的成绩，积55分，排在第三的位置。而浙江队3-0大胜了苏州东吴之后，16胜7平2负，和成都蓉城同样是积55分，但是因为净胜球的劣势，现在是暂时排在了第四位。那昨天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消息啊传来了，那就是北马报名的通道已经正式的开启，北京马拉松将会在10月31号7:30鸣枪起跑，而现在的报名工作已经从10月1号的23:50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10月4号的23:50截止报名，为期3天的时间啊。这几天大家伙除了安排自己假期的出行之外，别忘了啊，一定给自己设一闹铃啊，早一点抢到这一张北马的参赛的门票。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些热搜的新闻啊，即将开始的乒超联赛，那就在明天也要拉开大幕了，也公布了参赛的大名单。女队方面，孙颖莎依然是留在了山大俱乐部，陈梦和王曼玉、陈幸彤、钱天一，哎呀，都是要代表山东鲁能俱乐部征战今年的乒超联赛的。而刘诗雯呢，也是确定将要缺席本赛季的联赛了。看看这个山东队的阵容真的很豪横啊，男队是马龙、王楚钦、方博、严安和曾贝勋，而女队是陈梦、王曼玉、陈幸彤、钱天一、范思琪和王天翼啊。网友也是纷纷感叹这个阵容实在是太无敌了啊，这是地表最强的乒超联赛，就要在明天开启。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奥运冠军全红婵休假期间没有再去进行更多的训练，而是给自己放了一个小假，去了一趟游乐场，各种项目都玩得非常的开心啊，很符合她14岁这个花季少女的年纪。6次登上过山车，而且是能够睁眼找地面上的目标，在湖边体验钓鱼，又破了一个另类的记录，就是短时间内钓了9条。果然，这个全红婵小姑娘还是跟水很有缘啊，一切跟水有关的项目啊都是不落下风的。那他也是打破了园区的记录。所以今天呢，跟大家聊的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也是假期游玩的时候，您是保守派呢还是豪横派呢啊，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看到刚才有家里人说自己还是属于冬之梦，说保守派不大符合节日氛围，就必须得豪横起来，豪放起来啊，尽情的畅玩，这应该是节日当中的节奏。燕林说豪放派干什么就像干什么的，玩呢就放下所有包袱，尽情的享受撒欢的那个状态，彻底放松，一定要尽兴，工作也是全情投入，一丝不苟。哎呀，一看就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也热爱工作的家里人啊。我们也继续来为大家奉上国庆期间的观赛指南。其实很多家里人都在关注着10月8号凌晨国足对越南的这一场比赛，但是啊，可但是在这之前还是有很多值得被关注的焦点的赛事的。比如说今天在晚上啊，也不用熬夜啊，非常友好的一个观赛时间，晚上7:30就英超第7轮的一场焦点战了，曼联要对阵埃弗顿，这是曼联主场的比赛啊。 C 罗能不能帮着球队走出上一轮失利的阴影，也是一大看点。他回到了曼联之后啊 ，C 罗真的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已经上演了梅开二度，连场的进球、独秒绝杀这些好戏，他的实力、身体状态一定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对于国内的球迷来讲，在国庆期间啊，好不容易有一场黄金时间的足球比赛，如果大家伙今儿晚上没什么安排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但是对于曼联以及 C 罗现在的状态，因为在欧战当中还是遭遇了一个不小的冷门，那回到了联赛当中能不能找到状态，重新的回到这个争冠的序列里边，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董武志的分析。那他还是觉得曼联需要更稳定的发挥，当然了，作为媒体人而言，还是希望 C 罗能够更多的进球。 C 罗现在其实他只要上场，大家对于他的期待就是能够多进球吧。 啊，这也是对于 C 罗目前来看，职业生涯还有很多年。当然了，他也希望自己还能踢很多年，但是毕竟是年龄在这摆着，在所谓的职业生涯末期，希望他能够多多进球。而曼联对于 C 罗的使用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恰当，能够最大程度发挥出 C 罗他在进攻端体系的支撑作用，以及他在门前的经验以及临门一脚的质量。而相比之下呢，曼联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防守，除了在第三轮的客场1-0战胜狼队之外，曼联在其他的联赛当中都有失球，比如说5-1大胜利兹联啊，4-1大胜纽卡斯尔，包括客场2-1战胜西汉姆联。这儿的比赛其实取胜是比较酣畅淋漓的，但是呢，这儿的比赛也都有失球。瓦拉内来了之后呢，其实需要和同伴包括林琴的位置需要进行更多的磨合，他的能力毋庸置疑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在防守的体系的建立上面还需要更多比赛林琴位置多名队员之间或者说三条线之间的这种磨合，这儿的时间是需要更多的场次来进行填补的。 那在今天英超第七轮还有一场稍晚场的比赛，那就是在北京时间的10:00即将要进行的切尔西对阵南安普顿的比赛啊，这一场也是对切尔西来讲啊非常的关键。最近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三线不胜，切尔西好像是进入到了一个调整的圈圈里边啊，需要自己从这个圈圈里爬出来。但是好在这一轮的联赛面对的是南普敦啊，从实力纸面实力上来讲的话，应该不会对切尔西造成太大的麻烦。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武志的分析。那他倒是觉得现在图赫尔对于球队的整个节奏的调整，还是需要打起120分的精神，即便对面的对手并不强。 切尔西方面呢，在联赛和欧冠层面上连续是输了2场比赛，都是0-1啊，输给了曼城和尤文图斯。大家对于切尔西现在目前的境况呢有点担忧，我觉得其实大可不必，切尔西的整体实力还是在那摆着的，主要就是看看图赫尔如何对于切尔西这个赛季的中前场多个位置之间如何配对，还需要比赛的磨合。这个磨合其实跟曼联的后场的磨合进行的这种比较是一样的，但是呢前场磨合可能相对快速一些，但是如果磨合不成功或者说需要更多的场次，也会给球员在进攻端的信心的丢失其实是影响比较大的。而切尔西现在目前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看看谁跟卢卡库去配对，有的时候呢是维尔纳跟卢卡库搭档一个双前锋，而有的时候呢是科瓦契奇和哈弗茨埋伏在卢卡库的身后打了一个3-4-2-1这么一个阵型，不管说是3-5-2还是3-4-2-1，这个三中卫的这个体系是不会变，但是前场是双前锋还是一个顶在前面当做支点，后面藏着两个小块零的前锋，或者说这种大前锋去充当第二线的攻击手，那不同的组合之间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而在这几场比赛当中呢，切尔西队在后腰的身后包括两侧以及肋部都出现了比较大的漏洞，被曼城和尤文图斯相继的抓住了。其实在这个中后场的多个位置之间插空站位的这个用球迷话说三不管的区域，谁能够更加做到职责分工更加明确，可能谁的防守就会更好。而面对南安普顿呢，其实切尔西也并不好踢，圣徒的这个名声在外其实已经不是1-2年了，他们的实力呢其实也就是中游的水平，但是面对强队南普顿往往能够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他们的作风极其硬朗，特别是向前的这种快速转换当中的反击简练有效，而且冲击力很强。这个切尔西的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如果两个边翼位一旦回防慢一点的话，就可能给南普顿的反击带来机会。 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10月3号啊，马上要迎来的就是西甲的第8轮的比赛，马竞将对阵的是巴萨。不过现在而言，巴萨 表现的如何，能不能赢下马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是不是在这场比赛之后，科曼就要走人。因为在赛前的发布会上，科曼也是引用了前辈范加尔当年在巴萨说的一句话，就是媒体的朋友们，祝贺你们。但是他没有加当年范帅说的那句我要走了，因为对于自己在巴萨最好的时刻还是最坏的时刻，他也是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说这问题我必须要回答吗？好像我回答了就是要走了。最好的时刻是签约成为巴萨教练，而最糟糕的时刻是梅西的离开。如果俱乐部的钱是无限的，那梅西肯定会留下。所以现在巴萨似乎是必须得找一个人来背锅啊。那科曼当然是这个，哎，真是没有办法，冲在最前面的人选。但是是不是一个科曼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这也是目前摆在巴萨面前很严峻的一个事实啊。换走了科曼之后谁来呢？是传说当中的皮尔洛、哈维啊，好像似乎都不是特别适合巴萨的那个人选啊。我们也是继续来听听天鹰队这件事情的分析啊，他也觉得巴萨的问题不是换掉科曼，而是没有球员去适应体系。 现在的确大家都在，全世界都在等着科曼的下课，好像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下课是个天经地义，而且是瞬时就会来的一个事情哈。但是等了一段时间，现在仍然在期待这个结果。不过呢，我个人的感觉，就当前的巴塞罗那所出的问题，不是说是谁来或谁走，教练层面上可以解决的。的确，科曼跟俱乐部之间的问题非常严重，就是科曼跟球员之间的关系尚可，但跟俱乐部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非常的决裂了。那么对于他来讲，换掉他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谁来，我认为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现在巴塞罗那的问题不是说一个教练的走或者来可以解决的，巴塞罗那现在的核心问题，他就是没有一个成熟的配套的队员来适应自己成熟的配套的体系。巴塞罗那的足球是巴萨的足球，是自成体系自带体系，而这样的阵容打法就需要配套的人员和组合。巴萨的巅峰也不是一招就树立起来的，巴萨的巅峰宇宙巴萨也是来自于这个前面的几波队员的不断的更替筛选沉淀，才找到了合适当今战术体系的这些队员。而现在的巴萨大部分的场上队员都不适合原有的战术体系，在新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比如说现在这个前十年可能是 Tiki Taka 的时代，那下一个时代巴塞罗那是创造出来了一个新的体系吗？如果有那是什么？如果没有，那巴塞罗那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既要有新的人又要有新的体系，我认为这个才是核心问题。我觉得不管是哈维还是皮尔洛都不足以回到国内，就是回到就到巴萨之后带领这个球队去复苏。哈维正经的我们没有看过哈维的执教，咱们看不到巴萨这个哈维带领原来卡塔尔在执教的时候的具体过程。我们同时但是我们看过皮尔洛，我认为皮尔洛同样也不是一个好的教练，不是一个配得上巴萨这种级别水平的教练，特别是他不是一个配得上当前巴萨需要被从峡谷当中从低谷当中挽救他出来走出来的教练，皮尔洛就更不是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教练换谁都不合适，科曼继续干下去可能才是最经济合算的一个事情。 这是什么样的职场环境啊？科曼也真是不容易，顶着所有的这种舆论的压力，当所有人不看好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苦苦的支撑还是奋起一搏啊，要实现这个逆袭。所以现在其实科曼也是不管他是不是巧妇，现在都是一个没米的状态啊。在巴萨当中没有那么多的球员去支撑曾经过往那个很辉煌的体系，又哪是一个科曼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西甲明天的比赛，在晚间的22:15还有第八轮西班牙人对皇马的这一场啊。因为对这场比赛而言，吴磊对他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讲也非常的关键，他也是在之前做出了决定，要踢完皇马这一场再去跟国足直接在沙加会合啊。那可想而知啊，对于吴磊来讲，对于战皇马是多么的关键，而他自己的角色到底会在主教练眼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排兵布阵 啊，会利用吴磊的一些反击的特点吗？啊，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武志的分析。那他还是认为，吴磊在本场比赛的角色依然是取决于西班牙人面对皇马的心态，是觉得皇马最近一段时间联赛和欧战都不怎么遮啊，到了这一回联赛碰面的时候，要有想法了，想跟对方打打对攻呢，还是继续是一个弱队的姿态去出战啊？我们也来听一下。 西甲层面呢，西班牙人将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这个可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除了皇马的球迷很多呢，其实乌磊的球迷会更多。那大家对于乌磊能否上场，或者说能否有更好的比赛的表现，会更加期待。其实我们都希望乌磊能够上场，但是呢，也需要看主教练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视程度和准备的这种比赛的策略吧。如果说把比赛的这种纳入到自己的防守反击的这种节奏当中，或者说打得很低调很务实，那我觉得乌磊其实他作为一个反击当中的这种边路和内部的箭头人物，他的速度可能会派上用场。但是如果西班牙人队想在主场啊，现在跟皇马去搏一搏啊，打一些对攻，想把比赛打得更加好看和漂亮，那可能主教练毕森特莫雷诺可能会让吴磊轩作为一个下半场的这种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希望吴磊能够有上场和上架的表现。 我们也是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在苏迪曼杯当中，在刚刚结束的女单的竞争里边啊，陈雨菲也是不负众望，在决胜局21-15拿下了比赛啊。虽然说在开局的时候也是啊，跟男单石宇奇的表现一样，是啊一个让一追二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好在最终是拿下了比赛。那这样，国羽也是提前的进入到了苏迪曼杯的决赛。那在决赛当中，还会要等待着日本和马来西亚那边的胜者出现啊。这一场另外的那一场半决赛将会在晚上的9点来进行。我们也继续来回溯一下这几天要展开的欧洲五大联赛，非常值得期待的，比如说明天晚上7点还有一场法甲第九轮，雷恩对大巴黎。梅西已经在欧战当中有进球了，那他也是渴望着在联赛当中，更多的球迷也希望他能够打入联赛的首球。那在跟曼城的欧冠比赛当中，梅西的那个世界波也被评为了欧冠的本轮最佳进球，那现在他状态也是非常的神勇。而在明天的晚上11:30，英超的第七轮还有一场巅峰对决，就是利物浦对阵曼城的比赛。那这一轮的比赛赛前的新闻发布会，扎叔克洛普也说，对他而言，曼城是目前欧洲最强的球队，大家都在说本赛季切尔西有多么强，但是曼城已经碰过切尔西了，的确是更强的那一支球队。但是扎叔也说，我要说的是，曼城要比其他的英超球队都更加的强悍啊！这么一波对于对手的吹捧之外，其实还是在赛场上见真章。其实两支球队目前的状态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对于这一场的强强对话，我们也继续来听听武志的分析。那他还认为，谁能掌握好细节，谁就能最终取胜。 利物浦主场迎战曼城的比赛呢，应该是英超第七轮最为引人关注的一场较量了。两支球队的近期的状态，包括他们的整体实力、名气，都在那摆着呢，毋庸置疑。利物浦呢，其实在联赛层面他们现在是顺风顺水，4-2，还没有取得过败。在欧冠层面上也是这个一路高歌猛进。曼城呢做了一个小小的过山车，1-0战胜了切尔西，在上轮的比赛当中马上又在欧冠层面上输给了大巴黎1-2。那这么一种心态上的起伏，会不会给这场比赛的备战带来一些影响？但是我相信瓜迪奥拉他们的团队，他们的这种心理的理疗师会给球员带来更快的心理上的这种按摩啊，心理按摩、心理疏导，对于现代球员当中非常非常重要。而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呢，就是萨拉赫，看看萨拉赫能不能继续取得进球。其实呢，在迪奥戈若塔来到球队之后呢，他和菲尔米诺两人会互相的成为对方的这么一个替补，在中锋人员的安排和选择上面，其实是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竞争，也是互相的补充吧。也让主教练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 那迪奥哥若塔他的风格呢，其实是当做一个小前锋啊，他并不是一个中锋的属性。而菲尔米诺呢，一旦上场，他的这种九号半的属性是更加的明显一些。两支球队风格呢也是迥异，利物浦是大开大合的打法，而曼城呢是把比赛节奏尽量的放慢，但是这种慢是慢中有快的，杀人于无形。两支球队谁能够把比赛节奏纳入到自己的掌控当中，谁将会占据主动权。 哎，看到很多的家里人也都在咱们的聊天室啊，在关注着同时关注的两场比赛，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女篮也是大比分的战胜了韩国女篮，挺进到了决赛。其实这一次在亚洲范围之内，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要面对日本女篮这个对手，虽然说对方也不是全主力出战啊，跟东京奥运会上的阵容有所差别，但是在这样的一次对决当中，毕竟这是亚洲杯的舞台，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很遗憾的啊，输给了日本女篮，没有能够拿到这个冠军。而日本女篮也是接连的已经是三届亚洲杯的冠军了，最近这几个周期以来，日本女篮的这种成长，他们从大学生球员成长起来的啊，这些很优秀的国手，其实都是对我们的一种冲击。那这一次，徐立民指导啊，从2019年的亚洲杯之后，临危受命以来，其实对于女篮的整体的改造，还有我们的双塔的这种逐渐的成熟和成型，其实都是让中国女篮有更多的机会啊和想法，想要在亚洲杯上先去证明一下自己，再在世界杯上啊有所作为。所以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那这样战胜了韩国女篮之后，挺进决赛也就距离我们的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当然在苏迪曼杯上同样也是面对着韩国啊，国羽也发挥的不错啊，整体还是比较稳健的，虽然说在某一些局面上啊，可能还是稍稍的有一些起伏，也是受到了这整体的东京奥运会以及全运会备战整体的这个时间所影响，其实体能上都不是特别好。包括今天石宇奇也是一上来的时候感觉打得非常的疲劳啊，能够看出来整个的体能状态没有调整在最佳。陈雨菲也是一样啊，女单出战的时候同样如此啊，第一局啊开局的时候也打得不好，但是都是一个让一追二的态势，最终是拿到了苏迪曼杯决赛的这个门票啊，也是相信国羽吧，以目前的实力能够去最终捍卫卫冕冠军的荣誉啊。我们也是连线了中国体育报的记者周元，他对于苏迪曼杯半决赛也做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前瞻。 半决赛中国队对韩国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这场比赛呢双方都有尖项球员，像中国队的王一律，他不仅要和黄东萍打混双，还要和刘晨配合男双。大家可能就是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和刘晨配合男双？其实这对组合是2017年天津全运会的男双全运会冠军，所以他们在整体实力上是具备一定的冲击力的。现在我们刚刚结束的这场第一场混双，我们的奥运冠军组合王一律和黄东萍已经获胜了。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大家都觉得会爆出了冷门，因为赛前大家都认为印尼队是这次比赛夺冠热门，也可能说是中国队的最大的对手，但是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中2-3不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将在晚些时候与日本争夺决赛权。这场半决赛呢，我觉得日本队还是占据整体优势的。虽然这次他们并没有派出最强的阵容，像女双强大福岛游记、广田彩花没有来参加苏杯，包括东京周期他们两队比较强的组合，男双组合远藤大由、渡边勇大、加村健士、原田启悟，因为其中三人离开国家队，也这次也派出了最新的男双组合。但是在男单、女单、女双混双上，他们与马来西亚相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我觉得半决赛的比较关注点，这场比赛是李子嘉对阵桃田贤斗。之前他们苏杯有过一次交手，桃田贤斗获胜。但是在今年的全英公开赛上，李子嘉正好是战胜了桃田贤斗夺冠，所以这场比赛是非常有看点的。苏杯这两场半决赛，中国队对韩国队， 日本队对马来西亚队。从整体实力上看，中国队应该会和日本队在决赛相遇。当然团体赛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就像印尼队输给马来西亚一样，最关键的还是要充分发挥好自己的水平。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北京时间的18:40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由慧凡来陪伴着大家来度过今天的金戈铁马的时段啊。我们在11期间啊都是这样的安排，早间的雄心唱晓是保持了8点到9点的时段，而晚间的金戈铁马是6点到7点的时段啊，一天有2小时的新闻的直播节目，晚间还有1小时的夜话，就是9点半到10点半，原时间不变啊。来以这样的方式陪大家度过7天的11的长假，也是在刚刚结束的亚洲杯的半决赛当中，中国女篮力克韩国进入到了决赛，93-69击败韩国，两支球队的实力还是非常悬殊的啊！很多家里人都在说，哎呀，就虽然说这个韩国有一些球的细节的处理上还不错，但是毕竟这实力实在差距太大啊！南极就说韩国打出了自己的战术，执行的也很好的，但只可惜这种巨大的实力差距只能让对手在我们脚下被摁在地板上摩擦啊。1号线说女篮要是认真打的话，那真能赢40分以上。是上一回合的交手还是在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赛上啊，就是赢了韩国女篮40分啊，确实我们的实力是摆在这儿的，毋庸置疑啊。但是在亚洲层面上，更多的想要证明自己的话，其实还是如果有机会在决赛里跟日本女篮去交交手的话啊，其实是一次证明自己的很好的时候啊。这边还有很多的家里人都在说，哎呀，现在甭管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可能想过中国队这一关还挺难的，咱们内线的优势太大，哪个队也不好打。确实我们现在双塔的这种成长啊，无论是李月汝和韩旭还是李源和韩旭，就是这种配合真的是都让你觉得就是心里看着特别的踏实。而且在徐立民徐指导的带领之下，中国女篮的姑娘们的那股子精气神儿，就即便是我们在处在逆境的时候，在东京奥运会上我们在面对塞尔维亚女篮的时候其实并不占优，但是还是能够看得出就女篮姑娘们的那种特别敢拼想赢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在新的周期里边哈，中国女篮的身上留给大家一个最深的印象。当然就在亚洲杯还在进行当中，亚洲篮联今天也是官方更新了本届亚洲杯的一个实力榜，中国女篮力压日本已经升到了第一的位置，而中国台北队排在第6。尽管现在亚洲杯还没有正式的结束，但是打进4强的4支球队已经确定了明年世界杯的参赛资格。那具体的亚篮联给出的这个排名，中国队排在第一位，日本队排在第2，韩国排第3，现在澳大利亚已经被压制到了第4的位置，新西兰排在第5，中国台北排第6，菲律宾第7，印度是第8啊，这是亚洲杯的一个整体的 走势。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预选赛，女篮的世界杯预选赛的16支参赛球队也已经是全部出炉了。中国队和另外的3个亚洲杯的四强球队是一同锁定了这4个席位。亚洲就是这4支：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而欧洲有塞尔维亚、法国、比利时、白俄罗斯、波黑、俄罗斯；非洲是尼日利亚和马里；美洲是美国、波多黎各、巴西和加拿大。而世界杯预选赛今年11月份也会举行抽签仪式，这个比赛也会在澳大利亚来进行。所以在亚洲层面上，我们这次在亚洲杯上如果能够证明自己的话，在世界杯上的舞台啊，跟这些欧美的强队再去对抗和较量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有底气。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 CBA， 那就在10月16号 CBA 将会如期开战。而在此之前，随着澳大利亚 NBL 联赛的临近，周琦和刘传兴这俩人啊，小哥俩也是继续办好了签证的手续，准备前往新的球队了。那两个人还是有一定的概率去搭乘同一趟航班，那甚至抵达澳大利亚之后，也有可能会在同一家酒店去进行14天的隔离。刘传兴加盟的是布里斯班子弹队，而周琦去到的是墨尔本凤凰队，两个人在 NBL 的赛场上也会有中国德比的机会。当然在赛季开始之前，其实最受关注的是山东男篮啊，这几天也是爆出了一些最新的消息，就是突然的巨大的人事变动。龚小编指导就不再担任球队主教练了，新赛季他要离开山东队，而龚鲁明指导据传要担任山东男篮的管理层啊，就这个消息还没有被最终的证实，目前有一些网传的新闻出来啊，但是安徽文艺俱乐部今天在官方微博上是这么回应了，说国庆假期龚指导也没有休息，依旧在合肥指导着文艺男篮的训练备战。作为安徽文艺篮球俱乐部的董事长，龚指导10月9号也会随队出征江苏盐城，来征战复赛的 NBL 联赛。所以究竟接下来这个山东男篮的掌门人啊，由谁来担当，我们也静观其变吧。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奥运之后啊，其实在东京奥运会上有一位非常传奇的老将，那就是丘索维金娜，止步在资格赛，他也在东京奥运会上亲自的宣布退役，但是仅仅2个月之后，他就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再次要复出，这次目标呢是杭州亚运会的奖牌。他说，我决定要继续备战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了，没有能够为祖国乌兹别克斯坦拿到一枚重要赛事的奖牌，不能就这样结束我的体操生涯。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丘索维金娜将以47岁的高龄登上杭州亚运的赛场。当然在东京奥运会上，赛场内外还是有不少独特的中国元素的，那比如说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北京的小将张佳琪搭档着陈芋汐拿到了女子跳水双人十米台的冠军，让张佳琪也是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冠军收割机。我们继续来通过记者的专题报道来回顾一下芭比娃娃张佳琪的背后是无数骄人的成绩。 总分363.78分，超过亚军50多分。第一次站上奥运会赛场的张佳琪搭档陈芋汐拿下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已经收获无数世界冠军的张佳琪，终于把奥运会的金牌收入了囊中，实现了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拼啊，带着一颗拼的心，肯定非常开心，就特别兴奋，就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也不容易实现的。 张佳琪的人生梦想有两个，第一个是获得奥运会冠军，第二个是收集芭比娃娃。在张佳琪的家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娃娃，而这些娃娃背后代表着她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 有我给他买的，这里有教练的，还有那个记者，还有记者给他买的。 从2016年的全国冠军赛开始，张佳琪在国内国际赛场上就再也没有输过一场比赛。但是由于年龄的原因，当时他还无法参加国际大赛，因此那时候的张佳琪的梦想是出去看看。 挺高兴的，我挺想去世界杯的，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2018年，刚刚过完14岁生日没多久的张佳琪，便在自己的第一个世界大赛上大放光彩。